好，欢迎我叉双周报，唔系系月报啊！顶佢个肺，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因为器材问题，每次见到录咗成录咗成大半个钟又 瞓。嘥心机挨眼瞓，我真系冇谂过呢个年代我仲会有呢个嘥别呢个六月影完相之后冇入菲林要冇嘥表情嘅嘢。 咁唔系咁呢年头都咁如果你部相机系冇 set 咗就话。唔插 SD 卡都可以咁快換嘅話咧，都係有可能嘅，因為有時而家有啲相機通常就 set 咗話唔插 SD 卡就對唔住個快門咁耐冇反應嘅，但係有啲機仲係冇嘅，有啲機仲係冇意思冇用嘅。 我部機入邊有內置記憶體，佢會入咗內置記憶體咯。 但係好，我啲相機冇噶嘛。好啦，講完啲啲上去啲七啲負人嘢， 道個歉先啦，大佬，我哋隔咗我哋應該啱啱我一 真 係 冇意思 四個禮拜。 好，介紹下次嘢先。 恐怖咧， 末日 係啦， 我要到恐怖我要。 算啦，我都冇问你睇啊。嗱，咁隔呢两个礼拜就发生咗几多嘢？即系应该咁讲就系呢两个月，呢个月咧最大新闻都喺前嗰两个礼拜发生嘅。重点当然系美如桂同埋苏达菜结婚啦。结果成个声优界就轰动，唔系系艺人界轰动啊，系连啲八卦杂志啊嗰啲 care 嘢都走去报，甚至出现咗就嗱，首先讲咗先就系喺阿苏达菜生日嗰日当天。咁啊，祝達彩同埋如桂自己出頭度話結宣布結婚，又而咧亦都俾人掘翻兩年前祝達上電視節目講過話，事務所要求佢喺三十歲之前努力工作。咁大家嘅答案就係、祝達彩等到三十歲就立即話俾你知，嗱，我三十歲啦。 雖然佢技術上有少少犯規，因為佢係講係佢係三十歲之前結咗婚，然後喺三十歲當日去公布嘅。 咁我 OK 啦，咁 不過算啦，冇所謂啦，冇。 真咧。一如又佢因為今次其實比較係算係版本真靈同靈尊傑一之後最大型嘅聲優成夫婦，因為之前比較大型嘅佐藤中美同埋睇先 指導角 啊指導就係佢兩個係冇佢兩個咁誇張，因為好簡單今季都今季下而家都已經係隨便 up 都幾套嘅，又未貴啦，中大賽又係 up 住 up 咗幾套。佢兩個係叫做而家最紅嗰兩批聲優嚟嘅，但係子優同埋佐藤其實喺佢結婚嗰時，佢兩個都未係去到依家未去到呢個境界。最後一個咪就係凌川同埋滿咯，佢兩個又去到依家咁紅嘅，即係紅到咁嘅地步嘅聲優結婚係好震動，同埋一個三十三，一個三十。聲優界喺女聲優嚟講係結婚嘅高峰期，因為根據後藤一子講法，女聲優嘅結婚黃金時期就二十五至三十五。一般日本的女性結婚咧係二十至廿五，甚至十八至廿五都有嘅，即係因為好多係 高結婚，有 啲係高畢業就結婚嘅。 一般係廿二三，即係其實講緊係大學畢業啦。 大學畢業又結婚好多啦。 然後就開始去到三十歲之前，就死線就喺三十，但通常都廿八、廿九就 廿七八嘅啦。 廿七就拉警報㗎啦，已經係。 廿七就已經開始，已經廿七好多漫畫啲聲色都係啦。一到廿七歲仲未結婚咧， 就開始咩相親嘅相親，去聯誼嘅聯誼，搞呢個。總之佢會有動作去主動嘗試去結婚。 網上學生會嘅講法就係、是，我當我睇翻我個學生經驗冊，我發現我啲朋友都結曬婚啦，就係嗰種，因為佢廿歲啫嘛，老師。就係嗰種咯，所以但聲優界相對可以比較遲幾年嘅，佢三十五都仲係三十三至三十五，三十三先係佢死線，佢三十四都仲叫掹車邊，可以當係未到，因為一過咗三十四之後，你仲未結婚嘅話咧，就會陷入咗嫁唔出去嘅境界。 咩啊？某位公主？ 唔係係唔係是仲數嚟嘅，係三個甚至四個。因為好簡單，除咗嗱，先唔好講嗰個，佢連生瞓覺時間都唔多夠嘅，水住內內。 即係佢呢啲就真係事業優先啦。 佢係啊，嗱，水住內而家，嗱，水住內嚟香港開始好，陣間再講一講啦。咁咧，佢呢幾個聲音就已經叫做咩？唔係高危問題啦，佢哋已經去咗絕境嘅境界噶啦。 我都係放棄咗。 放棄啊，田村。 即係又唔係完全地拒絕，不過就係有係有，冇係罷走啦。 大家不會咁期待佢，已經係叫做你結到婚算啦。尤其揾個眼耳口鼻嫁都係算得嗰只嚟噶啦。聲優啲食佢啲 friend 啲黃國民嗰啲已經係咁嘅心態噶啦。因為你知，因為成日熟悉佢田村都知噶啦。阿基三筆五時就喺佢個 Twitter 度講埋啲好恐怖説話噶嘛。即係佢係嗰啲，唉，我又幾年啊，又點啊，又演我啲噶嘛。大家可以發意見咗婚大。 咁冇嘢講啦，呢啲嘢就即係嗱，冇唔係話踩佢啊，係依係事實嚟噶。嗱，講翻美同埋朱達啦，咁咧佢一結咗佢依單結婚之後咧就好啦，八卦雜誌就瘋狂抄佢啦，即係大家估，因為咧文春派又爆佢之前乜乜乜乜，跟住就大家估緊佢以前同邊個拍拖，因美如桂同邊個拍過拖，咁咧就估緊幾個咧傳聞啊，都唔係傳，即係對有一個仲查聽佢鳩估，出拍咗一句花澤，一句座艙靈音。呢样可以做一个嘅，总之就成日同阿美如桂合作，又系同阿朱达几 friend 嘅，识佢声优，因为传闻就系 唔系内田子子弟咩？ 好似内田自己都有份啊，好似传咁，因为但系最传得最多就花泽，但系因为两年前啊嘛，两年前佢未同阿小野贤拍拖咧，咁就传一路喺度估紧乜估紧物，咁亦搞到咧阿美如桂上喺唔知电台节目就讲咧就话。其实嗰啲嘢唔系事实嚟嘅，全部否认晒。 即系呢啲点讲啊？呢个虽然唔系娱乐圈啦，但系啲艺人相关嘅啲报税新闻，尤其是呢啲咁嘅狗仔队杂志，系中意讲啲咁嘅嘢噶嘛？ 系啊，系应该咁讲就系佢哋呢个 level 先证明佢两个够江湖地位。其他识女星优拍，其他星优拍拖结婚，边人报啫？ 即係有啲 花澤咪有 冇咯？花澤問題就係、是、花澤佢係乾淨到就係、是、小賢要發響在兩個乾淨到就係、是、哦恭喜完咗係嗱係正常講佢兩個咁 level 咧冇人冇即係證明咗佢兩個真係潔身自愛咗好得人驚純係完全揾冇人掘到佢啲八卦嘢出嚟。 唔係因為佢哋或者咁睇翻啦，有之後有知道佢哋拍拖嘅。即係聲優啦，講翻出嚟咧，話佢哋結咗婚之後咧，講翻咧，佢哋拍咗好似拍咗兩年拖啦已經，但係佢哋亦都好知明白係唔公開得，所以佢哋好低調，低調到係甚至即係冇出過街咁滯嗰只。 哦，即係我哋可以以為你話你講每日結咗婚都冇人提嗰、那個。 唔係嗱有一時聲優結婚偷偷結飛咪結婚男聲優最多。 啊，雖然呢個就唔係同聲優結婚啦嚇，藍祖基其實都係喺都接近一個月之前結咗婚嘅。 嗱、就是，好簡單，成功好事，如果唔係俾人影到佢抱住個仔張相，都冇人知道結咗婚㗎。仲有喎，佢結婚嗰個唔係普通一般人喎，係漫畫家，仲有個好紅漫畫家喎。 即係啱啱講阿林祖基就係iMac 入邊嗰隻新嗰隻手機叫做咩 Shining Gala 嘅白石友，就係林祖基嘅。因為老實講，唔係佢背咗呢個角色，我直情冇聽過呢個，你冇聽過呢個人啊。不過提一提有仲有呢位結婚嘅，不過佢嘅對象就不是聲優啦。 我即系依单嘢就系难得地，成为咗上依样仲其实仲炒紧，不过就炒到今录音呢刻就开始炒完啦，一成两个成个月啦。 差唔多，应该就算系呢个点讲嗰啲二手铺卖足下啲周边嗰啲都应该卖得七七八八噶啦。 咩要拍碟啊？拍碟啊？要卖 嘅？唔系一定拍嘅，有时系讲紧系有啲人系会中意个声优结咗婚就会卖晒嗰啲嘢。即係我唔知咩心態啦嚇，總之有咁嘅現象啦。 唔係喎，唔係好覺佢有 fans 拍碟喎。 唔係喎，唔係拍碟咯，係純粹賣，因為可以作為一個。 即 係 賣 嘅， 主要都係咁講。 即 係 你賣咗佢啲嘢，唔一定係話憎佢或者乜嘢㗎。 唔係，我覺得有某種意味上算送客，即係送行嘅。 係啊，有就係我有少少係送係送別咁解。哦，佢話你行有個新嘅一步啦，咁我就好似送女出去咁樣嘅感覺。即係有 嫁女啊嘛， 係嫁個女出去嘅感覺嘅啫，可能有啲咁嘅心態。總之佢唔一定係一定因為悲憤啊嗰啲嘢，但係咧就呢個係的確係因為我有搜過嘅，係真係多咗啲，係真係嗰段喺呢段時間入邊係多咗啲佢啲相關，佢包括佢配佢角色嘅相關嘅嘢，係多啲啲嘅。 咁好啦，咁我講補充啊，咁大致上東山唔係黐線東山嗰陣，應該講 幾時啊？ 唔係東山來欣有嘢講嘅，東山來欣個桂花 Glitch 有嘢講嘅，總之就暫時就恭喜兩個先啦。好， 仲有一個谷亦都係恭喜的，就係、是、有人恭喜佢嘅方法就係畫張圖出嚟，然後邊個人同邊個結婚啊？自己同自己結婚。 哦。 即 系 P P 美同 P P 美， 系啊呢个 P P 美同 P P 美，即系边一个结婚啊？一系佢就画个作者就画咗张图，就系、 PP 未同 PP 結咗婚， 我唔同扎蘇佩同一個角色啫，即 係佢哋，因為佢哋係喺 好少聲優裏面，好聲兩一對聲優夫婦配過同一個角色嘅。 咁其實一個角色係兩個人配嘅情況都已經好少，而且通常都係同性別噶嘛， 啲唔同性別仲要係， 所以係 神話，即係 好神嘅， 一個神話嚟嘅。 喺日本同允許同性婚姻之前咧，你應該係非常難揾到啲咁嘅嘢。你有幾號一個男嘅一個女嘅配同一個角色嘅？ 有一個就係大人版細 人版，大人版 啦，都好稀好稀有， 好 稀 有，好稀有。 嗱，咁就先係啊，講咗東山，應該誒補充先。 提咗就提埋啦， 提埋先啦，快！因為咧，怪我 Glitch 咧，最近有人挖發掘到佢另一個冇俾人即係新 account 啊，突然間又～東山奈央全變成反東山奈央全是的嘛，東山奈央就但是他又跟住話其實我仲好愛東山奈央，咁即係點啫？你玩乜嘢？ 愛嘅反面咯， 我唔係好明佢玩乜嘢。 咁我覺得好簡單啫嘛，即係愛嘅反面就係恨咯。 但佢又話，跟住佢話本身完全其實我仲好愛東山奈央。 呢兩樣嘢， 唉，真係好煩。 呢兩個狀態咧係佢唔係對立一個完全對立嘅狀態，係一用一體兩面會比較簡單。 咦？跟住就係佢個豬塔圖咧就貼曬一堆柯南嘅布尾嘅相。即係好難理解啲變態。 即係呢個唔可以叫廚啊，會影衰曬所有廚。啲變態咧嘅思維咧，如果係你理解到嘅話咧，你都係變態嚟㗎啦。我指嘅唔係我哋業界會讚美嗰種變態啦。OK， 正 嗱好啦，咁講一啲就比較新嘅嘢啦。嗱，松哥應承攞世界紀錄因為地下城攞嘅手機手遊，因為對白多到可攞今次世界紀錄，就依單嘢就係咁講句啦。 提咗咯， 係咯，好啦，講完咗啦已經。好啦，跟住就是《Alpha 0706作戰》。只不過是播十分鐘的影片就交全，即係成瘋狂地走去睇，喺好似全球有幾多地方直情一齊播添啊！嗰十分鐘影片，而我哋入派專員走咗去睇，相當誇張。唉，真係搞到佢仲喺度曬命喺個拉度。 唔係講到尾幾時上啫？ 應該上到啩，因為而家就十分鐘啦。 奧運前定奧運後啫？ 奧運後啩，一備奧運嘅呢啲嘢。 啊， 反正 快啲上咗先啦，你講咁多。 總之就咁總之就佢出得到就開心啦，同埋今次阿瑞方慧美都講過，即係上嚟講，今次係最後噶啦。 唔係啊，都冇話，即係你 Alpha 95年，就算新劇場跑咗10年啦，大佬，你仲唔完咗佢？真係，真係瑞方等唔到啊！你講得啱啊，真係。 鬼咩？佢之前又搞其他嘢，其他嘢。嗱，仲有 換人啊！ 除咗 Alpha 之外咧，另一套其實我覺得係遺憾作，唔係佢唔好，係佢時間唔夠嘅。就是富野的高達之衣服角，就電影版就好像說出五套 五個劇場版嘛，發展了五段嘛。 是啊，我其實覺得我很期待的，因為當初富野之衣服角他的失敗不是在於這套東西不行，是他時間只有半年。以富野拍開高達的傳統來說，起碼比一年他的 是當初講好咗同佢講呢次得半年箍，然後佢照寫一年箍，然後減粗將佢壓縮到兩半年箍之內，同佢寫曬佢。 結果咪叫佢睇落拗曬頭咯。 結果就係嗰啲，我覺得你應該會理解到嘅嘢咯。 我嘅用緊批最流行嗰個就係、是。绯红之王替身年化咯，我睇少咗10秒钟嘅嘢啊，因为唔系十秒钟，我十分钟冇，十分钟 冇。唔系，即系点样讲咧？ 成次同佢斩咗佢。 当年原祖高达睇到30几集俾人腰斩，跟住之后补拍翻三套剧场版，呢度咧就用你个方法就系跳中间， 系咯， 跳我完到俾你嘅，但问题啲中间好多窿。咁我用5集嘅长板去填翻， 所以咪话咯。 其实有好，我觉得即系呢两个有嗰异曲同工之妙。 阿迪亚波罗嘅绯红之王好忙啊，近排系咁系长咁系咁先到。当初因为我好耐咁冇补咧，其实套嘢剧情好掂嘅，佢好想写好多嘢，但系你 cut 到我睇唔明啦，我连嗰啲路都冇。 所以你要要第一你要唔系嗰条虫都要知佢谂乜嘢。即係去補完， 唔 係 不過即係點講咧？我都得好過 Sid 嘅其實。 唔係好奇副嘢咧 ，Sid 係所以話出劇情乜出唔到。 你算啦，佢係呢個係個悲劇嚟嘅。佢當初其實呢個演都講過啦。其實新 Y 師係好想出 Sid 嘅，但係佢後尾就喺度話：，唉，冇啦。好，仲有另一個又係劇情又係重新出過嘅，就係、是。新大黑人，首先大黑人公布了新的科幻动画， 好像全新的，不是以前的 Obita Luella 就是新动画来的 Obito Air 就是新动画了、在这里新动画发表之后他公开了就是阿基拉新 Anime Project。 首先他当然他要将旧的阿基拉就会 4K Remaster、跟住就宣布將阿基拉嘅新重新新作啦，因為當初電影版阿基拉其實拍咗一次好少部分啫嘛，咁佢之後做一大堆漫畫，一大竇動漫畫擺喺度未搞啊嘛，咁嘅時候講翻出嚟咯。 不過好慘咯，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啲人係成日識阿基拉嘅，咁 仲識嘅阿基拉係少， 唔係我懷疑 阿基拉其實一套咧。好多人都 講 佢個名字， 但 你 未必睇過。 你知道佢係好經典，但係咧就相對嚟講，個睇嘅人係好少。 唔係我驚， 知道佢興，咁你知唔知講咩人唔知？ 唔係我，但係好驚，我驚其實啲人識 K 四九多過阿基拉嘅其實。 阿基拉其實大家知識一樣嘢就咩？金田電單車係甚何有聽阿基拉嘅？甚至冇聽阿基拉，你覺得哇？如果有架咁嘅電單車型咯，嗰種咧。是型到爆炸噶嘛？今年一車系， 即係樣嘢潮流嚟噶嘛？ 係潮流，喂，有幾多樣嘢？ 其實依家都好多係潮流嚟嘅， 就而家嚟睇， 依家都唔覺得係老土嘅。 爆炸噶，今年單車，所以呢樣嘢佢拍咗其實幾多嘢，但係當年阿基拉其實佢當初會成為經今次所謂叫黑哥嘅 sci-fi 金字塔原因就係當年冇 CG 動畫。 全胶片啊嘛， 系一嚿画用14层胶片搭落去啊！即系 当年日本有钱啊嘛， 变态啊！即系佢因为冇 CG 技术，当时冇 CG 技术，啲胶片即系逐张画噶，啲胶片搭系咁搭，都系烧胶片年代啦，呢个经典。之后边有咁样烧啊？ 即系呢个系 烧唔起啦，边有咁 成 本啊？ 成个大气候嘅经济环境问题就唔关动画事嘅。 都话嗰阵时日本有钱到爆炸咯，至少咁迷即系咁啊！我讲呢啲先啦，咁系咯。 好啦，讲一单，其实又系有啲老话题噶啦，就系漫画穿越者俾人拉咗啦。 其实 几多次啊？俾人 佢上新闻之前，我根本就唔知道有个咁嘅西，有个咁嘅西定 app 啊，即系一样啦。 唔系嗰边嘅主要针对系翻日本本地本土嗰边啲睇漫画啲人嘅，唔系俾我哋。 呢个都系嘅，因为如果系你中文圈会睇。睇網上啲漫畫嘅話，你就通常就係揾嗰啲 漢化本、漢化網 嗰幾個大陸嗰啲站啊，或者有啲去到台灣都有嘅。 即正常好少我都日本嘅，如果真係會唔係，就算你睇真係日本原裝，你可能 都因為你要睇窩咧，你會同鬼佬混。 系啊， 揾窩背 就係、是、呢樣嘢咯，就係、是、呢樣嘢咯。即你喺嗰啲國際網度揾，仲容易啲。 所以唔緊要嘅，好嘛，到啦，咁啊好啊，我哋講啲 game 相關的。嘅嘢啦 嚇，老飲嘅 GBA 咩禮事啊？呢個 我再講陣間， 即係老飲相關嘅，我哋陣間一次過谷埋一齊，因為跌大單下，兼且有啲嘢啦 發生啊， 未發生嘅好多嘢講嘅， 幾多嘢講啊？同埋呢啲本來呢度唔係同嗰件事相關，但係都係老飲相關，我哋全部車曬過嗰邊啦。咁講下啲鹽上相關，大家中意食花生啊？即系讲边摊先啦，讲鬼佬先， 系啊， 边个唔想啊？ 先讲鬼佬噶啦，就 又系飞报书啦。 呢个玻璃渣先，嗰单 真系玻璃渣， 又系佢哋啊？ 唔系你点名讲玻璃渣，咪讲玻璃渣先咯。 我唔知啊，你知你讲盐上，我第一咪玻璃渣咋？ 玻璃渣个更新 patch 就俾人拆出嚟，就将解講入面有啲多咗一大禁語，而就係禁語，大家應該而家係好熟嘅，因為 因為仲進行緊啦，依家進行式嘅， 因為現在進行式嘅，譬如呢個香港遊行啊， 唔知去到何年何日啦， 反送中啊，引導逃犯啊，抗惡法啊，林鄭下台啊，林鄭月娥本人都入咗去，同阿我係李紅係一樣，都成為了禁語了，即係呢類咁嘅嘢，就俾人拆到就係禁即係我諗，只能講係不意外正常更新，不意外正常更新。嗯、 你應該咁感謝。 係咁樣，即係呢個咁啊，玻璃呢度就啊，但係講到強國相關，仲有一單嘅，咁就呢、這個再早少少就喺維尼熊相關，係真係維尼熊相關，係唔係食蜜蜂嗰個維尼熊 啊？本尊啊， 唔係食蜜蜂嘅維尼熊，因為呢、這個。 還原在中國有發 行 商嘛， 原來是那 個，雖然他即刻被人發現了，就即刻過隻乜乜七七，話甚至話要告他乜乜七，講到好激。 哇！拉人風聽咗啦， 但係唔好意思，拉人風聽了，就勒令停業，危害國家安全。即人唔笑狗都烦咗呢个咁嘅理由，即你唔点解你点解要即系，因为咧系好得意噶，喺早几年即系胡温年代咧，即系都会捉呢啲咁嘅意见反啊、政治反啊呢咁嘅嘢噶嘛，但系咧佢哋好中意就系唔用呢、這个政治罪名噶，即系譬如咩走私漏税啊、违法经营，所以而家都有啦。 贪污咯，其实最多咪 贪污啊、行贿啊或者受贿啊、诸如此类嘅嘢啦吓。但而家咧係會直接用一啲真係佢唔介意直接用呢啲罪名，即係咩顛覆國家安全啊嗰啲嘢。但係你會覺得，即係你講翻件嘢，即係其中一間顛覆國家安全又唔關你事啊。不過唔好意思，銘記白酒佢係咩告乜嘢啊？顛覆國家安全，佢就整咗隻手叫做銘記白酒，即係八一億數字個八飲過個酒，即係因為八九六四嘅諧音，咁就俾人顛覆國家安全。呢間仲勁。我代你隻 game， 聽咗話代你隻 game 就唔係做隻 game 啊，咁就危害國家安全。呢、這個國家都其實都 好脆弱， 都幾脆弱下。即係我代你一隻 game， 聽清楚係做我代你啫，佢唔係做噶。我代你一隻 game， 然後發現到入邊有你覺得嘅問題，然後我都馬上過隻又聲討乜乜七七啦。你都照執咗我，然後用個理由仲要係攞到咁高大上，我真係你啲鬼佬唔知道，以為哇我呢間嘢咩事俾人政治迫害，雖然係的確政治迫害，你搞咩咁行啊？掟菠蘿定係掟菠蘿定係同巴物近啊？唔係喎，我代理咗隻 game 翻嚟啫，然後隻 game 入邊有道符，就咁大把啫喎。即係雖然嗰單還原嗰單嘢，我哋之前有講過，就呢個唔再詳細。總之佢就因為咁樣俾人 ban 咗。即係我覺得，即係 OK 地充足地搞笑一下，即係哇咁啊！講俾人 ban 咧係特登嘅，咁講俾人 ban 咧就有呢個 GBF 嘅大 ban 制，哇！嗰下精彩咯， 大 ban 制， 即係好嘅，咁 一定要講 啊！咁啊，好簡單嘅啫，個件事咧就係一來一路大家都知啦。 即係啲咩鋼鐵俠啊，咁嗰啲嘢咧， 有人係用有 game 有 on 有 game 嘅地方就有外掛，有 online game 嘅地方就有非法外掛嘅存在。 講真嗱，有兩種外掛，一種 唔係要揭埋一個 案件精靈同埋真真正外 patch 嗰啲 patch 嗰啲嘢。咁其實咧，主要而家案件案證咧，就一直當然都係用啲咩要輸入。 一般案證咧就好難捉嘅，因為 佢唔會捉你，佢只會加個嗰啲叫做驗證碼嚟 得閒擋下你，因為尤其是如果你係成個主程車運行嘅話咧，你都有機會可以佢再攞多啲權限去檢測你啲嘢檢測成，但係咧一個包，因為上一次 GBF 關布 Fantasy 啦嚇，係一隻爆殺 game 嚟。即係你係用網頁行嘅，佢攞唔到太多嘅權限，所以佢係唔可能檢測你個 mouse 係人喐個 mouse 啊，定係個機械就會唯一辦法就係落個驗證碼出去擋鳩你。雖然我未撞過啦嚇，因為我冇用過呢咁嘅嘢。 你驗證碼佢會有個 setting， 就係你要長期做同一個動作，佢就會 因為佢算有人手都可以見，可以撳到個驗證碼出嚟。 即係我試過好多次啊，通常打孤戰先會彈出嚟嘅 啫。即撳到個人都嘔曬咁啊會，你動作係一萬樣 噶嘛。講真嗱，孤戰嗰啲係已經我哋去到咧一件兩件鬥兩三件就打完一隻 boss 嗰只拆肉啊所謂嘅。嗰啲佢話連續幾個鐘係咁， 其實唔就呢啲唔詳細咪 咁啊！呢啲梗係 得啦，都係佢快燒啦。 咁佢發咗 message 咧，今次就突然間就 ban 大 ban 人，而且係據說係斷千計嘅。 幾千個 account， 而呢度通常呢次 ban 嗰啲咧情況咧，佢最癲唔係 ban 咯 ，ban 成日會出現咩 game 都成日會有話有 ban， 我聽過有啲話即係足球小將咧咩出黃牌出紅牌嘅嘢。不俾你再課金喎，即係嗰啲就係最直接咗，直接close account 啲嘢。呢個唔係，佢係我哋個測到你有用啲違法嘅program 嘅外掛，然之後咧，我哋而家就係封你，封咗你幾個月啊！以個 基於呢個消費者條例，消費新封 like that 咧，佢係唔可以唔俾你玩嘅。 唔係嗱，佢封你幾個月，唔係可以成個 account 封咗你嘅，可以。 但係佢呢度入邊咧，佢就係佢冇封到你話，不過佢會限制咗呢一部分。 封咗你 account 先，封咗你幾個月， 重新開翻出嚟之後， 開翻呢個月之後咧，就會用一個比完全封你 account 更惡毒嘅玩法。 即係雖然佢哋班友仔班友玩家就中意叫佢做人民嘅，因為之談問題啦，呢個人民之談本應該會要有唔少啊，唔緊要。我叫嘅方法就炮烙。即係好明白，炮嗰啲瓊嗰啲叫咩瓊面啊嗰類嘢，囚犯就整畫畫花你塊面，咁你終身就全世界一望就知哦，你俾 我頭作住老千兩個字。 咩？佢話個有會有個黑人喺度，喺你個friend 個喺個名嗰度咧有黑人。 任何顯示你個人資訊嗰一欄都會有，所以 嗱問題其實真係問題唔係呢個黑人，問題係你有呢個黑人之後你個 account 嘅嘢。首先呢個 account。你會冇咗一啲權限，個權限就係你打共鬥房係唔俾你入，即係佢因為佢有啲 raid boss 咧就成班一齊去圍嘅，你輸入共鬥係跟住話你冇權限入，任何都係，然之後呢個未係決定性惡毒，最決定性惡毒嘅係你可嗱，即係佢可以你 friend， 如果你係有 friend 放俾你咧，你係可以打嘅，你亦都可以放俾啲 friend 打嘅。但是 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古戰期間你打的東西你有貢獻到，但是不計落團貢獻到， 就是沒有貢獻咯。 不是，是 你可以照察商家，你可以照察貢獻，你達到你拿，你可以達到你拿每期那9000萬分的，你可以達到每日你的貢獻度計的，只不過團不計你的分而已。 即是冇貢獻啦，真 係。咩啊？即係呢個，唔係即係呢個咩信用制度嘅，係咯。 即係對個團嚟講，你係負累。 即係我 friend 嘅形容就簡單好簡單，你嘅 GBF 變咗單機版。 系而家單機版， 因為你自己玩嘅部分咧，其實冇乜太大 分別嘅，冇分別，真係少，即係嗱，就係冇咗，就係冇得 同人互動嘅部分全部冇曬咯， 接近啦。 即係我諗，如果要打分嘅任何工會都唔會收你，因為你打嘅分係完全無效。 唔落入。 啊，所以都係會喺個喺個玩家個名位度會顯示嘅。即係只要你唔想要，你係唔會收到啲咁嘅人嘅。 就算入咗嚟， 你都可以即刻踢走佢。 踢走佢。 然後最可愛嘅地方就係咩咧？啲人就你知大家手痕手多啦，就走去睇下啲上位工會啲如何神兵利器那樣的。就係望下佢 account 如何，結果咧就啲可以係三人，啲大工會係三十人入邊有一半人，三人喎一個工會，我唔記錯係。 三十。 係啦，又咁啊，又有一半人都係落咗印嘅。 咁少啊？ 即係。 唔係有個工會專係收呢啲嘛？自己即係，反正都係啊。 呢啲污衞衞攆埋一堆 就。即係嗰啲木環行嗰啲。 因為我睇過咧，有一個華文嘅上位工會咧，佢話成個法國得翻，即係因為佢一封一封一撳一撳撳一堆就撳呢批咧，佢話成個工會得翻一個人。一禁嗰下，成个工会三十人得翻一个活人，其他全部禁晒。 即系呢一招点讲咧？我觉得系主要唔系话佢第一首先就系其实以前一路都系唔太觉嘅，即系佢，但系佢呢一招我觉得几妙嘅，因为第一佢其实佢冇阻止过你玩只 game， 你依然可以继续玩只 game。咁嘅情况系乜嘢咧？你因为如果你将佢完全取消 account 咧？對方有機會告到你上消委會的身份 like 嘅，雖然贏的機會很大，因為條約講定啦，佢你違反規約。包 嚟咗嘛？ 我俾咗錢嗰部分，我仲未享用到喎。OK 啊，冇所謂，你照你 唔係 退嗰退錢俾我。 即係就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咁樣。 你退翻錢俾佢，咁你咪少做少咗生意啦。係話我冇拒絕你玩咯。 你仲可以繼續玩。 不過因為 破咁㗎。 因為我哋以前成日講 online game 入邊外掛又好 bot 又好嘅問題，因為單機 game 都有㗎嘛，但係好少人。 唔係單機 game 你響唔響唔到人㗎嘛？ 金手指啫嘛。 唔係，所以咪用翻呢個諗法。 用翻呢個邏輯，呢個最妙嘅地方就係將呢個邏輯套翻落呢度。 咁你咪單機度夠咯。 OK， 咁我咪將你隻 game 變成單機 game， 我依然有提供遊戲俾你玩噶。 即係 不過你隻 game 變咗單機。唔 係，即係你想 cheat 你想成嘅隨便。 調翻轉咁講啦，以一個冇用任何外掛嘅玩家嚟講咧，我連安靜都冇用過嘅玩家嚟講咧，其實呢個情況就真係結果就係，因為你會發覺，尤其是咧，我其實都唔算係我 我算是前會即係中前列換家啦，但係打成日好多啲，喂，點解一個幾億嘅波可以見到兩三個人兩即係兩分鐘內唔見曬，死咗嘅只波。即係 H3 你計翻，你知道咧，其實你無論點計咧，兩分鐘係唔可能殺死一隻咁嘅波㗎。 如果是講嗰種咧，就其實佢係因為如果有按嘅 加速， 佢就係因為佢我解釋翻俾啲觀眾聽 ，GBF 入邊咧，佢哋嘅動作即係理論上佢入指令嘅，但係佢入完指令之後咧，佢要揈，佢要揈嗰啲特嗰啲好 Q 話咧嘅特效，乜乜七七，就算你揀簡略咧，佢都有動作嘅，所以變成你嘅速度其實有個上限，個上限係受限於佢嘅動作。之間嘅 除咗之外咧，佢例如佢用完大技之後咧，你佢會有幾秒鐘嘅buff 嘅，即係佢要停一停嘅，佢任何人都要做呢樣嘢嘅。 嗰個唔係 buff 嘅 cooldown。 啊 cooldown 時間，然之後仲有一樣嘢就係佢有個傷害上限，無論你幾強大都好，俾一下都係有傷害。 封頂 嘅。 係啊，佢核傷害。 即係衰減值，佢入邊個名叫衰減值，佢一定。定係就係咁多啦， 因為呢類俾人捉嘅，基本上全部都係搞呢啲嘢。因為我啱啱再從唔係鼓勵大家用啊。如果你用暗劍精靈嘅話，你只會係卡住咗喺個嘢度，你係佢係對方係偵測唔到你。 咩？你只最多係驗證碼測錯咗，佢話你驗證碼有問題。 暫時唔俾你玩。 轉頭即係 暫時講緊分鐘計啊，好短時間嘅啫。即係佢只係呢個樣，但係你啲啱啱呢啲俾人捉嗰啲，全部都係。直情係改到佢個 server 改檢測到你嘅動作異常。 嗱，有幾種嘅，例如就係加速。嗱，我睇過一啲咧，佢嗰個所謂鋼鐵 詳細唔使講啦。總之就係佢會喐，你會直情喺 server 側見到呢個人。如果你係正常地去篤個卡人，係唔會篤到呢個動作出嚟。 唔係，佢係啲人一係練到咧話必掉 FF 資料都要搞出嚟。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不可能，因為 server 計出嚟。這個應該是啲賣外掛嘅誇大其詞之類之類嘅啫。不過就總之就啱啱講嗰啲嗰幾千人，全部都係呢一種最誇張 嘅。其實就唔係全部，又係有封錯嘅，因為我團都有人中咗呢樣嘢，佢哋應該都冇玩到咁誇張嘅外掛，最多可能係一種叫做維拉。他們有機會是玩維拉，維拉是很低，即真的很即算是可什麼最好比較可以接受的一種外掛，即 我覺得很簡單，這些全部都是違反協議規則的。 我意思我知道他 是違反了，但是即未去到那些那麼惡毒、 然後就是最可愛就是整個群魔就群魔就有一個大家在捉，即遊戲本身呢好唔好玩我唔肯定，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好好玩，有啲話，但我作為一個花生友咧，見到佢哋喺度捉， 就好玩啦。 以前啲人去點啊？因為有呢個圈啫，其實都有啲係幾犀利嘅。見到你勁，見哥啊拜，見低啊踩嗰啲咧，即係哇！啲人哇唔知幾多個億啊，一場股戰場唔知幾多個億啊，跟住而家超全部愛掛狗嚟，即係會有啲咁嘅狀況出現。然後據說有個對岸論壇啦，我哋唔可以叫對岸啦，係我哋鄰國論壇係有啲有人，因為佢哋規則上係唔准用外掛嘅，見俾人發現你用外掛會俾 account 嘅，即係背個論壇嘅 account 啊，會俾人俾 account 啊。但係因為咁樣，但係因為咁嘅情況下，如果 show ID， 因為佢 show ID， 只要 show ID 你就可以查到佢就有冇俾人 ban 噶嘛。咁就係有人咧，就係走去查啲人搜過 ID 出嚟嘅，走去查佢到底有冇 ban 啊間，有就走去檢舉佢，即係檢舉佢係 點知好似個版主， 最後係某個版主自己本身都有人用，跟住而且係 ban 人嗰個就係 個版主， 係咪？即係唔係？然後最後結果咧就係嗰個俾人查到有事嗰個就放曬所有人。然後走去 ban 嗰個 ban 人嘅版主，哇！呢個真係呢個可以非常之中國，非常有中國特色嘅管理版嗰個方法，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即係非常厲害，係嘛？呢個呢個少少嘅花生啦嚇，即係講下呢個 ban 人制嘅花生。 好，補充一下就係關於之前講沙漠單嘢，咁咧Epic 話 我哋未講㗎，我哋未講沙漠嘅。 唔係沙漠嗰單嘢就 沙漠就講沙漠啦。 即係E3咧，其實最大一最咩？除咗最大就係Epic Game 就話要 专卖，大家我知好紧要专卖啦。 近开近期就连续三单啦吓，虽然有两单系黐埋嘅，首先佢有 Epic 专卖，咁啊呢个 Epic Store 嗰度就啲新闻我哋之前讲过唔少啦吓。所以其實玩家之間係幾抵制呢個喺 Epic 上面買，因為主要係講緊你有未搞好自己嘅平台，即係而家搞好嘅意思唔係指啲完善你啲咩，你搞掂你啲保安，唔會將你啲個人資料寄咗俾人哋，唔會無啦啦買大減價買大手數貨 ban 我 account， 即係唔會搞啲咁奇古怪嘢之後，你先同我講呢啲嘢啦。 不過咧。而家就係，不過依家只係就 Apple 話啦，就可以退錢嘅。即係如果你係當時就有Kickstarter sponsor 咁樣嘅話 咧，呢個係事後燒出嚟嘅。一開始就你唔係 開始冇㗎， 因為大家知三六三係眾籌出嚟㗎啦嚇。 但係當時三六三最初眾籌時咧就話會做 PC 版，就冇話過喺咩平台嘅，即係個 PC 啫。後尾眾籌結束之後咧，先直至到最近先，甚至一直以為都大家以為佢宣版嘅。甚至喺佢官網停一段時間就貼咗話宣版，但結果咧喺E3之前咧就話 會喺 Steam 有試玩版，佢咁樣寫，咁你好明顯喺 Steam 有試玩版，咪即係將會有 Steam 嘅。 但結果就係 Epic 所以 最可以可以聽到佢又唔話完全專賣嘅， 限時獨佔一年， 獨佔咯， 一年啊大佬，你叫你一年之後先玩你中意嘅遊戲啊，即係。日本的玩家屌隻隻惡魔城那隻叫什麼槍啊，眾籌出來那隻血污啊，something like that啦，總之大家知道是那隻不是惡魔城惡魔城啦，那隻日版因為不知道什麼技術問題要遲幾個月，即是個 Street 版要遲幾個月都被人屌到開花，大佬現在你跟我說要運死一年，還抵被人瞓，但是佢話咁，然後咧，仲要係佢話佢係攞唔到，就算你肯等，佢都係攞唔到 Steam 版嘅 key， 因為咧佢冇喺 Steam 度正式上架，所以佢唔可以送，佢連送 key 呢個動作都做唔到。咁佢就因為咁啊，有啲人就嫌上啊，屌啦！ 但係咧後即係而家即係佢最跟住公佈就話以後會出，咁又稍為降温。 一路都講到以後會出嘅。 稍為降温咗，最初直情冇，最初係獨佔，後屘加佢就話以後會出，咁啊稍為降咗温，咁而家再退錢啦，佢唔好煩啦。其實我當佢宣佈咗話以後會出嘅時候，個温度已經降咗半嘅，我覺得。即係最嚴嘅最緊要就係、是、 你冇可能你搞錯咗啲嘢，一開始就話咗係一年限時獨佔嘅。呢、這個係一路，因為佢 Epic 嘅所有獨佔都係呢種形式嘅獨佔。 但係佢嗰時冇講嘛， 佢冇講永久獨佔。 即係咁講，總之就係佢話一般喺官網加翻話以後會出，即係吸引村嗰只，咁就啲火其實降咗啲嘅。 但係少你啦，大佬，我做眾籌，仲即係喺你即係大家眾籌，大家知係咩形式啦嚇？係一個你完全連實話都未有一撇嘅狀況之下，我就已經抌錢落嚟去支持你去起動個計劃，然後你話聽我要等一年我先玩到。 但係問題就係眾籌嗰時候佢係冇廣告出咩平台啊嘛，所以有啲人話喂揾律師告佢有冇啊？跟住有人話喂告唔到㗎， 講規則上佢係 冇犯，吹佢唔漲㗎，因為佢話喂出 PC 版，我直立只 game 賣又得，擺 A 平就得，擺 Steam 又得，總之我出咗只 game 俾你，你又出你冇我就合。冇違反我諾言嘅啦，唔係點解啲我嫌獎劫咁慘嘅就係你吹佢唔漲啊，就佢轉咗灰色地帶啊。 所以咪只能係杯葛啦，乜乜七七咯。咁然後咧，其實呢單嘢就之後仲有一單係近期少少嘅，就然後佢咁佢臨近發售啦嘛，即係開始接近發售啦。咁佢又公布啲限定版啊，即係每個平台嘅版本有啲咩？特別嘅特點啦，大家有啦，特點相法大家都知啦。就但係結果咧就係商店呢個平台限定特點係呢個眾籌係冇嘅，即係眾籌係冇份攞嘅。但係佢嘅官方嘅講法就係、是、我哋眾籌有眾籌嘅特點，即係喺佢嘅眼中入邊咧，即係將佢哋眾籌就係視為一個早期預約，即係但係、那個點講啊？喺眾籌嘅世界入邊咧，佢唔雖然而家好多產品都會淪為咗，我用淪為兩個字，淪為咗早期預約，但係實際上眾籌並不是這麼回事。眾籌係我想做一件事，然後係 邀然後大家見到啊，你件事我幾有興趣喎，咁我去幫助你去完成件事。 唔係中籌其實比較似係股東集資啊， 唔係股東集資，係捐款，係行善積德嗰種捐款啊！我而家要幫啲窮人，我想派飯，但係我冇咁多錢去派飯俾啲窮人，咁點啊？哦，你大家捐啲錢過嚟，咁我咪做一件嘢出嚟咯。 我當初捐363，我完全冇諗過會出到嘅 game 嘅，純粹就咩啊？我欣賞林木月，咁 OK 啦。咁你出嚟籌期，我咪資助我資助下咯，意思一下。 真係籌期嗰只嘅 意思係意思下啫。我冇佢出唔到冇所謂嘅。 但係慢慢就大家就會因為佢嗰時係個哦，你捐你肯幫我行動，咁我就揾翻少少嘢報答翻你嘅心意。咁如果我做件產品出嚟嘅話，咁最簡單就係我件產品當然係會有你份啦。咁會出現咁嘅情況，但係咁樣慢慢變質就變成一個超早期預約，就係實話都未有一撇的時候。但係雖然你話就咁，變成一個大家認知就唔同啦。做眾籌的佢係覺得我係幫你建立個項目，因為如果三個眾籌失敗咗嘅話咧，成個項目係唔會出現的，即係佢同你個早期預約係有好大嘅唔一樣。 不過而家嗱，都講開順便講下啦。今年十一月都幾大鑊啦，三月十一月出，小刀受苦者 Death 又十一月出， 超唔延期先講，我到而家為止都係同下一句，佢唔延期先 講。唔係佢哋。 O K， 既然 即 加個時字嘅， 有 S 啦嚇，佢班友仔即係會唔會最後變成以為十一月好 Q 多 game 出，然後隻隻都跳 Q 曬？ 緊要，九月有 DQ 十一 ，S 佢啲 S 啦，咁就唔緊要嘅。有 DQ 有 DQ 十一话知你， 即系佢会，啱啱我讲得俾你啦，佢会将佢当成一种众筹咁嘅情况下，你话怀住回报的心情，就冇理由我回报你，但系回报唔晒俾你，咁有啲嘢就你冇份嘅，即系佢将嗰个都视为咗佢个超咗最预约，咁其实条数系唔啱数嘅。 不過講咧，頭先我講開Steam 啦，其實自從依單嘢之後，其中有啲開發者咧，其實係即係覺得即係為 Epic 做咗平台，喂大佬 ，Steam 乜 Q 都唔俾我，跟住收我三成傭，人哋起碼 Epic 起碼俾個 New Engine 我用啊，大佬乜 Q 都冇，跟住收我傭，即係有啲開發者其實係喂覺得就是、喂大佬你乜玩家咁，我收單，喂我哋係覺得佢俾人揾揾揾嘅喎。 即系 engine 系收，即系 engine 要另外收钱嘅，佢即系 packing 收费，即系你要用有线宽频同有线电话会平啲咁解。 但问题就系起码都叫有嚿嘢俾你啊，算系。 咁会攞刀上去斩人噶？如果咁样要解约嘅话， 仲有一样嘢系，你唔系你个平台唔系嗱，关键就系你话你去做好似Apple Store 咁样，有咩事佢孭晒负责，咪就系你惊我可能有咩崩啊倾下嘢都系。你揾翻開發商講咯。 我咁，但係點調翻轉？咁你即係我當你只 game， 你只唔知鏟咗未嘅《Passion and Dragon》出咗事，你都係屌三本噶啦。 問題有一樣嘢，你可以要求 Apple Store 退錢。 但係如果你係付費相關的 Apple Store 會同你咩啊嘛？係 啊，咩 Steam 都係會嘅。Steam 你即係你退費咧，佢唔一定同個廠商收翻噶。一樣嘅狀況嘅，其實呢方面係一樣的。 哦，咁又唔咁話，但係咁 Apple Store 咁 Apple 咁呢樣真嘅。 即係大家因為大家點解會支持 Steam 而唔用 Epic？ 其實係有時唔係講係覺得咁我驚我啲資料去咗騰訊手上，我唔講啲咁陰謀嘅。你確實地洩漏緊啲資料出去喎，你個平台確實係甩甩漏漏喎，大佬，我驚我啲資料即係唔係好相關，但係 咩啊？呢個 Sony 又 PSN 我雖然我最後都係俾咗錢啦，阿肥佬禮佢個我知個三蚊唔係不是錢嚟的，跌都跌爛咗，但係問題就係、是，大佬，我望到你會攞你會收我啲資料，我唔係驚你會攞我啲資料去用啊。我驚你漏咗出去， 唔係，因為講真，嗰三蚊停落去，我唔係 一 嗱， 一樣， 唔係大頭盔嘢，嗰三蚊我唔係為咗佢咩資助咩唔係服務，純粹就係咩啊？你俾新聞我睇，我俾咗三蚊你咯， 又 唔係真，純粹講純粹現實問題， 主要係講緊一樣嘅狀況啊！大家反對 Epic Game 係其中一個問題，你嘅安全性係非常有問題，而且係明確地洩漏咗出嚟，而且你係唔似乎唔係好有可以令人信服。 的改善空去嘅嘅嘅行動，即係你話哦，我哋已經揾到，我哋揾到相關嘅筆啦，我哋已經乜乜乜，我哋處理，我哋正在處理中啦，我哋將會提出啲乜嘢乜嘢安全機制會令佢更加安全更加成，好似又唔係好過，淨係識屌對面壟斷喎。但 是、啊、即是、這個、像某人定式咩提契咁屌对方暴徒、 啊、即是因为最戆居的，因为最戆居的地方就是他说我们觉得游戏售卖平台应该有别于 Steam 的其他售卖平台，但是呢我随便数都数到五六个这个 PC game 的售卖平台 GOG 啦、Window 那旧都是啦、即是这些平台一路都存在，只不过是他不够 Steam、齊全優秀方便好用之如此類各種原因、啊、先講下 GOG 個平台幾好㗎、因為佢係、全部 DRM free 嘅，即係呢樣我覺得係呢樣係非常贊成，非常贊成。如果喺佢上面有得賣嘅 game， 我會喺嗰邊賣先嘅、啊。不過呢個唔緊要啦，即係你話冇得一個平台，唔好意思啊，其實係有好多個平台，只不過 Steam 係勝家，而且幾乎勝家全水咁解嘅啫嘛。即係你行出嚟做挑戰，你就唔好諗，你只係眾多嘅挑戰即係其中一個，就唔好諗住用呢啲方法去製造道德高地。你搞掂你嘅平台，搞得好過 Steam， 咁啲人就自然會過嚟，就咁簡單。因為玩家係唔會收到你嘅抽成折扣的，咁玩家你吸引唔到玩家嚟，咁就 GG 啦，唔關人事嘅、嗯，就呢啲。不過你就點解 Epic 呢單呢扎嘢就舊年講到而家㗎啦，即係差唔多，即係舊年開始，舊年年尾開始就喺度講佢呢樣如何那樣，即係舊嚟成日講到口都臭啊！即係 好啦，咁今次仲 有有啲副文要睇一睇啦嚇，即係唔係之前仲有個呢個唔係副文，呢個係非副文，因為生存報告。這個之前、要告啊、西谷新之 P， 即是這個 girlfriend 藝物朋友的、那個 producer、叫說會告他一個就、生存報告、說現在看身心科不是看過精神抑鬱症、啊、他就報告了他一息尚存，就之前話要告佢嗰陣咧，就全部唔見曬，就應該係被約談了啦嚇。咁啊，呢啲係咪有事實我就肯定啦嚇。咁啊，誒仲有就係有附文嘅兩單，一單係外國嘅先啦。就一位YouTuber 就叫做唔係好識佢，唔識 通青軍佬 啊，通青軍佬啦嚇，大家即係嗰個就被人發現喺呢個河邊度沉屍河邊，就初步判定係自殺嘅。咁佢就之前就已經係見到佢啲點講啊，精神係幾波動啊，即係咁啊，最後就最後佢留低咗個YouTube 一段片，就道歉片嚟嘅，就然後就失蹤。咁啲人已經係即刻報警去揾佢成，但係最終發現佢的時候，佢已經身亡咗啦。咁就。嗰段佢嘅片咧，我就其實唔係睇到好多嘅。不過因為有上發燒，有人傳出嚟，我又睇過幾段啦。即係一個幾喜怒分明一個佢就嘅特點嘅一個 YouTuber 啦。即係咁佢話揭露咗嗰啲 YouTuber 呢啲不為人知嗰啲壓力啊嗰啲嘢，其實我覺得佢係處理唔到咧啲 RT 啊。啲 anti 嘅行為，即係你知人紅就是非多，啲人就有人嚟屌你噶啦嘛。咁我覺得佢係調適唔到相關的咁啊，幾可惜嘅其實，因為佢啲嘢都雖然佢主講嘅題目都通常唔係我杯茶，但係佢講嗰種係幾有趣嚇咁啊。 仲有邊間 仲有咧就呢、這個比較身邊啲嘅就我哋啊香港嘅。配音員即係唔好意思，係查四五幾咗佢定緊咩啊？佢唔記佢個名，唔好意思。過咗身，咁就喺呢、這個嗰、那個叫，因為佢唔喺香港嘅，係已經喺匹兹堡嗰邊啊。陳庭軒先生係 即係其實我唔係好記得佢會嗰啲乜嘢，因為我唔記得，我唔好冇睇香港嘅杯音好耐，但係就喺呢、這個佢6月10日就火葬，咁、其實都幾耐之前嘅事㗎啦。咁啊，因為我哋上期係提完，但係因為有啲某啲過失啦，所以冇咗咁啊。 嗱仲有一單就係其實唔同 A 資冇關，但係要自己講嘅就係 Johnny 事務所嘅創辦人Johnny 史多川就過身87歲。咁佢嘅江湖地位其實唔使佢講嘅啩，由80年代嘅，由60年代都去到而家。差不多近年來就比較沒有那麼誇張，但差不多所有本的現在電視音樂節目呢差不多被 Johnny 事務所包辦完了，總之你現在看到電視音樂節目那些那主持呢，你估計 是 Johnny 事務所的人呢對一半的了，基本上差不多不 是 Johnny 就不是 Johnny 的了，那種程度去到他其實之前都講過新聞報告就說入了醫院的就傳咗噶啦，但係估應該嗰只其實大家估到，咁佢就一路拖住，咁直至到最近就追過咗身啦。咁就一就你知個時代，因為佢差唔多走嗰時都已經俾曬交替棒俾下一代噶啦。咁就呢樣嘢就係咁即係報出去講一講啦，因為始終即咁有咁太過偉大嘅人物呢位。好，咁就今個呢一集一個補翻號要補翻噶。 有啲因為要補嘅關係，所以中間會有啲比較不重要啊花邊嘅新聞，冇人睇到嘅就放低咗佢。係 啦， 費事令到個節目太長啦。 好啦，咁咧我仲有一次咧就專講任天堂嘅 GB 復活嘅。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